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一夜乱梦，池小池睡醒后天已大亮，他只觉得身体仿佛被掏空，头更像是被开山斧劈过似的疼。池小池单手捂着额头勉强直起身子，发现袁本善正趴在他的右手边打瞌睡。他看了袁本善一会儿，又静静躺了回去，假装自己出现了幻觉，什么都没有看到。那卡片功效可谓持久，池小池放空躺平，双手交握胸前，一脸的万物皆空，无欲无求。西楼问他， 感觉怎么样？ 哎，你有听过一首歌吗？ 住， 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嘟嘟。 我现在对这首歌的感触非常深，嗑药害人呢。 说得好，我现在想打你的感触也很深。 但出乎池小池预料的是，西楼竟没骂他，口吻还颇为无奈。 你头不疼了？躺好。 你怎么了，阿童？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住口，闭嘴，憋住，别说话。 经过昨晚的事情，西楼对池小池的观感上升了不少。只要池小池安安静静少开尊口，他们还能试着做几分钟朋友。池小池就真的不说话了，闭目养神。西楼心静了不少，他曾想过要不要把甘家兄妹的事情告知他，但终究还是做了罢。之前宋纯阳与甘家兄妹并不熟，等池小池离开纯阳回来，这段由金钱而起的合作关系也会自然终止，何必要挑到明面上来，搞得谁也不好看呢？再说甘棠和甘玉除了动手动脚之外，整体实力绝对算得上出色，与他们的同盟一旦破裂，反倒对宋纯阳没有好处。最重要的是，这兄妹俩和谐愉快的云共享一个人，这事儿跟玄学没区别，他有本事说，恐怕别人还没本事信呢。门轻轻响了，甘棠端着餐盘从外进来，菜式是最简单的青州小菜，却做得很精细，米纸热气香的人心都软了。甘棠走到床边，对闭着眼睛的池小池软声道， 醒了。 池小池慨叹，女孩子就是细心啊。他乖乖睁开眼。甘棠放下餐盘，隔着一层被子托扶住池小池的腰，叫他慢慢坐正，问他身上有没有哪里疼。除了头还是疼得像是有人往里塞了一把运转中的电锯。池小池表示自己的生命状况良好，可以洗洗脸去跑个1000米什么的。从甘棠进来时，袁本善便醒了，起身帮着他把美瞳带回，好遮掩瞳色。听小男友这么大放厥词，也没说话，不赞成的笑笑，只当是孩子话。甘棠含笑哄他， 好，1000米，1000米，来吃饭了。袁先生，你也去吃一口吧，养好精神，还有十几个小时，我们就能离开了。 袁本善对甘棠这个姑娘的评价比对甘玉更高，确认池小池各项体征良好后，他俯身叮嘱了一句， 有事就大声喊我。 池小池点过头，乖乖地说了一声， 知道了。 袁本善才放下心，掩门离去。甘棠端起碗来， 你男朋友对你很好。 池小池只笑不答，伸手要接碗， 不用喂。 用不着，没那么娇贵。 说着他手就开始抖，差点当场表演一个青州洗脸。甘棠见势不妙，及时将碗从他手里取走， 但也没有提出喂他，搬了一个贴满90年代小贴画的床上桌来，把饭菜安置在上面，让池小池自己吃。一口下去，池小池便是明显的一致。 这饭是谁做的？ 是我啊，怎么不好吃吗？ 池小池再度低下头去时，甘棠才露出期待至极的眼神，希望他能问自己更多一些。哪料池小池只是笑了笑，又夹了一柱酱鸭丝送入口中。 很好吃。 唉，行吧，好吃就行。 池小池继续吃饭，而他也没闲着，取了小梳子来轻轻地给池小池梳头发。木质的坚硬齿梳按摩着头皮的穴位，极大疏解了头痛感，身体舒服了，池小池的精气神也恢复不少，一边吃饭一边问， 甘医生情况怎么样？有受伤吗？ 哥哥很好，你放心。 嗯，昨晚火灾后孩子们怎么样？ 孩子们吓坏了，看到你出事还有不少哭了鼻子。 那火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里，甘棠长睫微微垂了下去。 孩子们说那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烧一次。 难道是死境重演？ 据说自杀而亡或是心中有怨的鬼会被迫一次次重复自己死亡时的场景，承受死亡前一瞬的痛苦永无休止。接下来甘棠转述了孩子们的话，也证实了池小池的猜想。孩子们表示，福利院总会在某个夜晚失火，时间不定。当火烧起来时，不管他们躲在哪里，都会被强行拉回失火的宿舍。他们怕火，无法逃离火场，只能一次次遭遇焚身之苦。不管被烧多少次，他们变形的外貌和烧塌的楼房，最后都会在第二天恢复正常。但他们真正失去的东西，却永远无法恢复了。 他们逃不了吗？ 逃不了，着火时他们所有的能力都会被剥夺，只是最普通的小孩子。 池小池没有说话，只低头喝粥。 如果哥哥和你没有救他们，我想在他们的心目里，我们和那些曾抛弃他们的老师就是同一种人了。 至于后果，可想而知。说到这里，甘棠的口吻里满是欣赏。 你当时一定要救人，是想到这一点了吗？ 谁想听到他的推测，池小池愣了一愣，转眼看他，旋即又夹了一块小黄瓜，轻松地耸了耸肩。 嗯，没想那么多，就是想救一救，试试看咯。 甘棠为他梳头发的手微微一顿，旋即轻笑出声。 你呀，真的是。 饭后，孩子们也来看望他。这支小小的探病队伍由毛头小子带队，队员是羊角辫和波波头。毛头小子一进门就背着手，架势拉得比院长都大。 老师，听田老师说你从楼上摔下来了。 池小池翘着二郎腿。 是啊，而且一点事情都没有。 胡说。 池小池吃饱了饭，也有了力气，下地走了两圈，演示给那毛头小子看。毛头小子睁大了眼睛。 真的耶，老师你再跳一次楼好不好？昨天我没看见。 哎，滚滚，递个板凳你就上房啊。 毛头小子笑得跟开了张似的。波波头倒是信了池小池的邪，满脸仰慕的。 哦，老师真厉害。 那是当然。 那柔老师，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像你那么厉害呢？是不是多跳一跳，多练习，就可以跳下楼也不会受伤？ 池小池仔细想了想。 可以啊，不过得等你长大了。 他随手一指身边的甘棠。 长到得像这个姐姐那么大就可以了。 三个小豆丁仰头看着甘棠，齐声感叹。 哇。 甘棠忍俊不禁， 并顺从地拍了个马屁。 嗯，楼老师说的都对。 好多年过去了，我都没有长个子。 波波头惋惜地低头看着自己的小短腿。 楼老师，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大人呢？ 毛头小子背着手，嫌弃之情溢于言表。 我小时候也想变成大人，可现在想想，当大人一点都不好，还要照顾小孩子。 羊角辫纠正他。 你现在就是小时候呀。 石小池哈的一声笑出声来，毛头小子被揭穿真相，恼羞成怒地接了羊角辫的短。 你还说我，昨天你都哭鼻子了，我听到了。 羊角辫脸蛋通红。 你也哭了？ 毛头小子颇骄傲道。 我可没有，我都习惯了，你就是怂。 羊角辫立刻祭出女孩的专用法宝，眼泪汪汪地拉住池小池告状。 龙老师，你看他欺负我。 目睹了一切的池小池把羊角辫从地上抱起，放坐在床边，耐心地去扮演着法官的角色。 告诉老师，他哪里欺负你了？ 羊角辫呜咽着。 他说我怂，可是每次火烧起来都很痛，我怕。 毛头小子这时候还不忘泼冷水。 那不就是怂吗？ 池小池对他嘘了一声，轻声安抚羊角辫。 我知道很疼很怕，那你想想看要怎么办比较好呢？ 羊角辫泪眼婆娑地想了一会儿，认真道： 我忍一忍就好。 池小池叹了一声，掀开被子下了床。 走，老师教你们应该怎么办。